经文在诗篇139篇第1和23节，第1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今天我站在这里望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想什么，又或者你已经预备好去听到，又或者未预备好，但神知道，神鉴察你的心，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你的心思意念现在还未对得准神的，请你现在就对着上帝。我们低头，我们祈祷。真是主，我们多谢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你已经存在给我们知道，藉着所造之物，我们没办法推诿你是创造的主。更加2000年前你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证明给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多谢主你的救赎，让我们重新去思想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的大，这个宏大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对我们教会的计划，对我们个人的计划是多么美好。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对得准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上一堂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历代志上13章的时候，咁呢我们看到呢，大卫呢是要为神做一件大事。在那里呢，第13章，如果你记得呢，就是大卫要将神的约柜呢由一个地方搬到去耶路撒冷。他要把这个神的约柜呢运载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在第13章，我们上两个礼拜思想的时候，是有节外生枝。在搬运的时候死了人，所以就停止这个搬运的约柜的 事情。最后如果你看第15章的时候，第十五章我们没看过，我们看到大卫终于将个约柜搬入去耶路撒冷。大卫为神做一件大事，但是上两堂我们讲过，其实是神先为大卫做大事。在这个历代志上第10章13节开始，一路去到第13章的时候，这几章的圣经作者告诉我知道，没错，大卫好像是为神做大事，其实是神先为大卫做了大事。今次呢跟第13章很相似的，在这里呢，刚才我读的经文呢就是说，大卫呢要为神做另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原来在第一节至第六节那里呢，就告诉我们知道呢，他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好像上次一样，不是大卫要为耶和华做什么大事，其实是耶和华 为大卫做大事。在第七节至第十五节，这个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先再讲。大卫为神做什么大事呢？是什么事呢？重温刚才的经文的时候，第一节，当大卫在自己的宫里面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啊，他说现在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呢却在幔子中，幔子里面或者幔子下面。那那夜呢，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跟拿单说，他说你要去跟大卫说，跟我的仆人说，要说这样说，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直译就是不是你啊，你建造圣殿。OK， 这个 是大卫要为神做的大事。但是其实呢，如果你看得清楚呢，其实是上帝要为大卫做大事，就好像第13章。所以今堂我们今堂没有读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上17章，但如果你看第11节呢，17章的11节他这样说，又说跟大卫说，他说当你受税满足，你走向你列祖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后裔从你而出，就是你其中一个儿子接续你的位，我也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十三节，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个人一样。简单讲，神为大卫做什么呢？这一章啊，历代至上十七章呢，其实叫做大卫的约，同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其实是一个平衡经文来的。如果你打开历代至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你将两段经文摆在一起呢，两段经文都是讲差不多的东西的，那些字句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讲到大卫要为神建殿，但是神说你不用为我建殿，我反而为你建造你的家你的国，这个叫大卫之约。但这个大卫之约很重要，在我们教，在基督教里面，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都是一样，神和大卫立这个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应许大卫，他说在后裔里面，就是你的子孙里面，必有一个做王，他的国度是传到永远，做王做到永远。这个叫大卫之约。对很多不太认识圣经或者是未信主的朋友，可能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我想告诉你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未出世之前之先，上帝在做很多东西。你未出世的时候之前，上帝帮你做了很多东西。什么呢？就在圣经里面记载，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叫他从吾尔的地方，巴比伦的地方出来，去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神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在这个约里面呢，除了说你要成为大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他后裔里面呢会出皇帝。出皇帝，我们中国人呢是炎黄子孙，是不是？我们都是皇帝的仔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皇帝的仔女，你知不知道？你说我不像皇帝，看来看去不是好像皇帝，好像乞衣一样。你是皇帝的子孙，你知不知道中国的王朝这么多，这么多几千年的王朝，我们是他后人，是这些皇帝的后人来的。但我想告诉你知道，远在中国人还未有这个王朝的时候，上帝已经要定立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会有人做皇帝。不单止是这样，在亚伯拉罕后裔里面就生了大卫。而神呢，就在这个历代至上第十七章或者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呢，讲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尼赛亚，叫做皇帝，王呢是神的儿子呢，会坐王位直到永远，就是这个大卫之约的重点。即换句话说呢，由亚伯拉罕的约到大卫的约，其实上帝要做一件事，就是尼赛亚，即是救世主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这个你就算基督徒可能都不是很醒悟到这件事，神在我们未出生之前已经铺排这个救赎我们的恩典，就是叫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待会我们再详细去讲。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因为大卫的约其实最重要是主耶稣，就是那位王坐王位直到永远，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救赎你和我。所以这两章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历代至上十七章，这两章圣经你不可以不明白的。约翰福音三章十节我们个人都识背，是不是？我们个人都明白。但这两章圣经，即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历代至上十七章，这两章圣经你要明白。不要说我们未信主，我们不识圣经，我们识圣经的都要明白。所以我很简单告诉你，在这张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玩字的游戏， 就是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呢 Bayet 这个字呢在历代至上十七章出现过很多次的那些经文，就在这里1 4 5 6 10 12 14 16 17 23 24 25 27，好像人家 lottery number， 这些是 lottery number 来的，这些是中彩的，因为这些节奏里面呢是包含了这个家字或者 王宫这个字。那么我就将它的分析呢告诉你，这个字呢同一个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三种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宫，就是十七章的第一节那里两次，大卫坐在自己的皇宫里面，那个宫字其实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么十七章四五六和十二呢就是殿宇，英文就是 temple， 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么十七章的十、十四、十六、十七、廿三、廿四、廿五、廿七亦做什么呢？亦做家，或者叫做家室，甚至是王朝 dynasty，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所以第十七章里面呢，这个希伯来文是出现过很多次，亦都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在里面的。就是怎样呢？大卫在自己的皇宫里面，十七章第一节，然后呢他有意为神建造圣殿啊，殿宇啊，十七章四五六。最后呢不是神给他可以建造殿宇，神跟他讲，他说我帮你 起你的家，你的 dynasty， 你的王朝啊，十七章十节和十四节。大卫想为神做大事，但其实今次又是神为大卫做一个永恒不变的事，一个跟我们今日信这个福音非常有关系的事，就是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出救世主耶稣基督。大卫的约就是神为大卫所做一件大事，神要藉着大卫的后裔来救赎这个世界。所以无怪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叫做大卫的子孙。有几段经文呢我是跟你看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第一本福音书第一句呢就会说耶稣是谁呢？他是基督，跟着他说什么？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其实是要应验回历代至上大卫之约，撒母耳记第七章大卫之约。还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23节，那人见到耶稣行神迹之后，他说众人都稀奇，他说这个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原来大卫的子孙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在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是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么着重大卫子孙这个字？最后在罗马书第一章三节，他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什么？大卫后裔所生。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告诉他耶稣是基督，按住圣善的灵他是神的儿子，按住人的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耶稣是大卫后裔是必须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是应验在历代至上所讲的十七章十一同埋十二节。所以耶稣是边个仔是很重要，但是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不太清楚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或者是边个后裔，而我们不太清楚耶稣基督的身份。不单止不清楚，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用口称耶稣为主，但在生活里面他绝对没有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听过一个故事呢，是这样，是真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家庭呢为了自己一岁的仔呢就开一个生日 party， 那么小孩大人都请了，当时是冬天，那班大人来到之后呢，你知道呢冬天呢穿 大衣是吧，咁啊，入到屋之后咧，就剥大衣系咪？咁通常咧就点样样咧？啊，我 好多人都是咁嘅，将件大衣咧拎上房，系咪？放喺张床度，嗰啲客人嚟到，大衣拎上房，摆喺张床嗰度，咁啊嚟晒啦，咁大家好高兴。咁大人都系虽然系一岁嘅 party 啊，但系咧大家都高高高兴兴啊喺个屋企里边，有说有笑咁突然间咧有人问：，诶，嗰个细路仔去边度？一岁嗰个 baby 嗰、那个唔系一岁嗰个生日细路去边度？咁搵嚟搵都搵唔到，成间屋。最后喺边度搵到咧？喺嗰啲大衣下边。当时可能他在那张床上睡了，没人察觉，冚住，那个小孩已经没了气息。这个故事给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个 party 其实是为了个小孩，是不是？但是那些人开心的时候，他都忘记了是为了那个小孩，而最后那些衫呢就焗死了那个小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口里说耶稣是主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耶稣那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反映出以耶稣为主的生命。我们很容易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忘记了你侍奉的对象是哪个，不是那些事，不是那些人，是耶稣基督。我们好做到很兴合合的时候，我们很热心去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个主人翁是哪个，我们忘记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应该得着荣耀，神是应该拥有所有的荣耀。其实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我常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将个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侍奉，我们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侍奉身上，忘记了原来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口里面称耶稣为主，生命里面是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我觉得 我自己好要在这方面很小心，因为特别做一个牧师，还有呢你知道呢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呢，就是《民数记注释》应该是5月30日出。我想跟你分享我在个罪里面所讲的什么，好吗？还没有的你们，所以这个是独家专有。能够写完《民数记》注释，心里面充满感恩，实在是神的恩典，他配受称颂。能够为圣经写注释书，是神给我的恩惠感恩。好记得2007年的时候，王义章博士和我一起去到明道社，造访当时的明道社社长就是邝炳超博士。邝博士就邀请我代替王义章为《民数记》写这个注释，一个相让，一个邀请，感恩，为两个学者感恩。我可以这样即写《民数记》，不是一度定了就是你写啦，是王义章带去见邝炳超，这两个你都可能听过。邝炳超说，王义章就说我太多东西要写，不如给陈锦友写。咁啊，邝炳超咧就话 ：OK， 就俾阿陈锦友写，一个邀请一个商嘅，我系感恩嘅。因为当时咧有另一本书喺著作当中咧，2007年咧，当时我系写紧诗篇嘅，同埋加上全时间教会咧，所以有空就写一写。交稿嘅日期一再拖延，最后咧就要向教会即系北教堂咧提出安息年嗰个嘅假期，所以有6个月咧。得到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和会友的支持，才能够完成《民数记》写作的工作，感恩，为这个教会感恩。 今年四月开始安息年假，因为我是去年写这个罪的。今年四月开始安息年假的时候，在家里面的地库呢闭门造车，有点不见天日，有时忽略了家人的需要，在此不能不提家中的贤妻，我心爱的佩玲 Lynn， 她不在，是不是？不要紧，他会有一本书给他看到。我心爱的佩玲为我祷告，四个儿女的支持、体谅、感恩，为神给我的家人感恩。郭文慈博士是播道神学院的院长，在我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同学，也是我三一神学院的同学，感谢他百忙中为我写这个的罪，那本书的罪，我为他在神学院的侍奉感恩。这段是我想跟你分享的。写完《民数记》这本注释书，对神的认识扩阔了，对自己的罪和软弱知多了，不能不低头向神下拜。是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叫我这个罪人得着他的救恩，并且呼召我来去侍奉他，不尽感恩。圣经是神的默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陈明神救赎世人的心意是无误的，即是没有错误的。注释书是为了解释圣经而写，帮助信徒明白神的道，必有不足和错漏的地方，不能代替圣经，又不能够代替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我本书，要看圣经。愿祷愿这本书能够祝福华人教会，叫读者的焦点放在神和尼赛亚身上，同时帮助弟兄姊妹更有兴趣读圣经。如果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我心里面很感谢。求主藉着这本书，叫读民数记的人更认识耶稣基督，以及在生活里面高举他。愿一切荣耀归给他。这个是我的旨意。我常提醒自己，我为神做了什么呢？其实调翻转头，神问我做了什么？神为你做了什么？弟兄姊妹，神为我做的，比我为神做的是撑天共地，没得比。所以剩下来的时间，我会跟弟兄姊妹思想，就是大卫想为神做大事，我们想想他的思想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反省或者借镜的。这几节经文讲到大卫要为神做大事了，但我要想一想，究竟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怎样？他怎会有这个心意说、突然间要为神建造圣殿呢？他的心态是怎样？他的动机是怎样呢？来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这班人是要为神做事的，那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是怎样呢？我们看回这里第一节，大卫想为神做大事，他心思动机在哪里来呢？第一节，他说正当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大卫对拿单先知说，看啊，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或者幔子下。那拿单就跟他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就去做吧，愿神与你同在。当大卫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却住在约柜却在幔子里面的时候，有两个暗示的。如果你看回这两句说话的时候，第一个暗示呢，就是出于怜悯上帝的心，出于怜悯上帝的心。其实我们想回大卫，为什么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自己的情况比神约柜的情况，自己住的地方好像好过上帝的地方，自己好过神呢，所以怜悯神呢，就要帮神做些事了。即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我有四架旧车，一架是1994年的，到现在是揸了20多万，不过呢个 body 呢就即是很污秽。另外呢有一架是1997年的 Oldsmobile， 现在派在外面，你一会出去的时候你都可以见到的，就是上一次我太太撞了去那个就是滑了冰撞去下面那里，那个 bumper 就脱了，那我拿回去那个mechanic 那里呢，那个 mechanic 真是好东西，他帮我悭钱，那他就用几口很长的螺丝将那个 bumper 放回上去上面，所以你见到那个螺丝的。咁另外兩架就係2003年嘅Caravan， 都揸咗10多万。仲有一架係咩？哦，仲有一架係有個家庭咧，佢見到我撞咗 Oldsmobile 咧，佢話我哋到呢架車俾你。我有四架車，所以如果我即係我依個講笑，又唔係叫你到呢架車俾我。即是如果你有一天揸住嘅 Cadillac、Lexus、BMW， 派我 Oldsmobile 对面隔篱嘅时候，牧师架车咁污秽啊！好，我帮下佢，送咗我架 Oldsmobile， 送咗个 BMW 俾佢，或者送咗我嗰架嘅Lexus 俾佢。当你咁做嘅时候，我好感恩嘅。但是呢是因为你出住咩动机呢？牧师咁惨啊，整送下俾佢啦。出自怜悯嘅心，出自爱心啦，你都可以咁讲，系咪？咁啊，如果你个家庭真係有爱心，系咪？即係你睇返大卫呢度喎，大卫话我住喺香柏木嘅皇宫里面，香柏木系最贵重最好嘅木，我住喺个神的幔子，神的约柜在个幔子那里，个幔子已经可能几百年的历史了，是摩西的时代做的，这么污秽。哎，好了，怜悯下上帝，帮他起个圣殿。其实这个可能是 你侍奉的心态来的，弟兄姊妹，神的家里面呢，你看到没人做得这么渣的，我来，我好心，对神好心，即是对神有啲怜悯嘅心，你就出去侍奉。若果大卫系抱呢个心态嘅时候，我相信神点解唔俾佢做？如果佢抱住一个怜悯嘅心，神唔用得着我哋嘅怜悯啊，弟兄姊妹，系因为佢先怜悯我哋啊嘛。我哋先至有机会去侍奉佢啊嘛，系佢怜悯我哋先，唔系我哋怜悯佢，系佢怜悯我哋，所以我哋侍奉佢，而唔系因为我哋怜悯上帝所以去侍奉佢。嗱，你听唔听清楚啊，弟兄姊妹？唔系因为我哋怜悯上帝，所以我而家帮上帝做啲嘢，系因为上帝先怜悯我哋，上帝唔用得着我怜悯，而我去侍奉。你睇翻，如果大卫抱呢个心态，所以上帝冇俾佢做。如果佢真系有呢个心态嘅时候，真系弟兄姊妹，神配得我哋嘅侍奉，神亦都唔需要我哋怜悯佢。真系弟兄姊妹，你可以唔侍奉上帝嘅。嗱，呢个牧师讲嘅，你可以 call 我，你可以唔侍奉上帝嘅。但不要不call我下面那里，你不做是你的蚀底，你不做是你的蚀底，因为你得不到上帝的怜悯，你不做是你的蚀底，因为你得不到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怜悯我们你才能做的，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 你想清楚，上帝是创天造地的主，在我们未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经做了这个世界，他没有大能大力吗？绝对有，他可以不用你， 他可能用你屋企一只狗都得噶嘛，你知唔知啊？可能用你屋企嗰啲蚂蚁噶，一样可以。所以是神怜悯我哋，所以我哋可以侍奉佢。唔系因为我怜悯上帝，所以我侍奉神。呢个系两个唔同绝对嘅极端，而只有一个系真理。就是神怜悯你，所以你侍奉，不是因为你可怜上帝你去侍奉上帝。补充大卫的情况，是不是他为神，是当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就是自己有了掂了，所以呢将多余的给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是出于他自己的富庶啊，谂到上帝好啦，上帝好似有缺乏，我而家尽一点力量去为上帝牺牲，为上帝牺牲。大卫系咪咁？我而家几好啊？我而家掂啦，我而家有钱啦，我而家住喺香柏木嘅宫中啦。我要为神牺牲一啲嘢，帮佢做个圣殿。我想到呢、这个穷寡妇的例子，马可福音13章41至44节，平衡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21章1至4节。在马可福音里面怎么说呢？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对着那个银库坐着，圣殿的银库坐着，众人就这样投入这个银库里面，有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很多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其实这个大钱呢，是大概等于一日的人工的20分之1，就是这样，即是一日的人工就是等于20分之1呢，就等于这个大钱。那个穷寡妇就去投了这两个的小钱，就是一个大钱。43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给的比那些有钱的更加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将来投在银库里面，寡妇是将自己不足，他说什么？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说回这里，你记住呢，一会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呢，我就望住你的，但其实我没有特地望住你的，所以你给不给奉献不关我事。但是刚才的经文讲耶稣是望住的，我希望你知道呢， 我其实没有望你是哪个心，但是上面那个望着的。 OK，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侍奉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余的时间、金钱、才干，我有了，所以我将多余的好啦给个上帝。我们是不是这样？我有，所以我给上帝。穷寡妇是他没有，他奉献给上帝。很有趣的这段经文，即是看马可和路加都是这样的。原来之前呢，即是第马可福音十二章尾呢，或者路加福音20章呢，是讲到圣殿的。即是这段之后呢，是讲到圣殿的。跟住 ,sorry, 应该是跟住第14章和路加福音的21章第5节呢，是一路讲紧圣殿的。那个圣殿是怎样呢？在路加福音就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有人谈论圣殿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即是穷寡妇这件事情呢，跟圣殿是一个相比的，弟兄姊妹。跟住就讲圣殿几咁宏伟，圣殿几咁美丽，那些石头是几咁靓。但耶稣称赞的不是个圣殿。他跟住同门徒讲，你而家见到嗰啲靓嘢啊，嗰啲石头啊，有一日冇一嚿会搭喺另一嚿身上，圣殿会被毁。但他反而称赞是咩？那个自己没有将自己拿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奉献，是当你穷的时候。 是当你忙的时候。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是因为牧师叫到，第一，第二，我都有些时间，第三，我都有些才干，好了，续做。不是因为这样，弟兄姊妹，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我们先给神。所以其实信心影响奉献呢，我们很久没提信心影响，其实都是讲类似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呢，你从凭着信心去求，求神给你那个钱去能够奉献在差传的事工，我们叫信心影响奉献。听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清楚，我们什么都没有，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才干，全部都是由上帝那里来的。他是我们的债主，如果他有人要追讨债的时候，你和我呢就玩完了。说我今天要收回你的命，你可不可以说，哎呀上帝，我还有很多事未玩完，未做完，不要收住了，好吗？你和我知道上帝是哪个，所以呢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我叫抱不平或者拍心口。大卫认为自己的情况比神的约柜的情况呢，神的约柜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的，是吗？我就住这么漂亮的皇宫，正约柜呢就住在一个帐幕里面，他是不应该的，故此神的约为了神的约柜呢抱不平，要为神的约柜做些事，他不抵得，所以呢要为神做，做神的工，抱了什么态度呢，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当然。而他看到既然上帝有缺乏，我拍心口，我上，我做，没人做吗？我做。其实不是错的，为上帝的约柜抱不平，为上帝的约柜做事要拍心口上。但是我要你知道一件事，大卫看得很清楚，他看到这个事，大卫看到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字，希伯来文看啊，大卫先看到正确应该做的事，所以他拍心口上，他为神的约柜抱不平。刚才我们唱最后那首诗叫引领，是不是？他说如今我两眼终于望见，我觉得 很精彩。大卫看得很清楚，他先拍心口上，他先至抱不平的，不是不清楚的。他见到神的约柜需要一个长远的地方安置。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侍奉的时候，你看不看到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你在这个岗位里面侍奉，你看不看到？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因为你不关心神家里面的事，你没有了个关心。神关不关心你？神非常关心你，为你死，是吗？但你关不关心神呢？还有神家里面的事呢？这个是你要自己问自己。你看不看到神家里面的事和你关不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是息息相关？如果你看不到，因为你不关心；如果你关心，你一定看到。如果你见到这个家里面是有地方是需要你侍奉的时候，你看得到，你就会有关心，然后你有关心，你就会去做。有些事不可以调回转。神，如果你看回大卫，为什么他看到，为什么他关心呢？因为他认识他的上帝是哪一个。上帝也要告诉他知道究竟他是哪一个，清楚神的本性。如果你看回第五和第六节， 上帝就话俾佢知道，我系边一个？我系嗰个唔需要住喺殿宇里边嘅上帝，一个自有永有嘅神咧，一个创造嘅神咧，叫无变为有嘅创造主，点会住喺人手所做嘅地方咧？其实你对神嘅事关心几多，睇唔睇得到，系同你认唔认识你嘅上帝好有关系。如果你认识上帝嗰件事上又出咗问题咧，你就在关心神家里面的事出问题，亦都不会看得到神家里面的问题。你认识神的本性吗？你知道神是哪个吗？如果你真真正正知道，你会关心，你会看得到。我听过有个父亲 是这样讲，他说呢，他辛苦了一日上班，所以他说呢，我每次放工回来家呢，我要安静一下的。所以他很清楚跟他家人妻子儿女交代，他说我一回到家呢，你最好不要出声，因为我要安静。平时呢，这个爸爸去了回工的时候呢，家大大小小妻子儿女呢就很高兴了，在那里讲笑啊，吃饭啊等等的东西。但是当爸爸一踏入屋企的时候，你想他的家人会怎样？全部静心。因为他们知道爸爸是这样要求的，他很清楚爸爸的要求是这样，所以爸爸回家全家静心。你认识你的天父吗？你会对神的家里面的事是漠不关心？如果你是不关心，可能跟你认识这个上帝，你对他的认知是很有问题。大卫看得到，所以他定义为约柜做事。不过就算是这么勇，就算他是要拍心口上都好，但按着神的心意，神有另一个计划给他。所以神不准他建造这个圣殿。而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继续看历代志上十七章，大卫的反应就去到上帝面前祷告顺服。为神做事，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要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态。而这个顺服神的心态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人根本就是一班不喜欢顺服上帝的人，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是不会顺服上帝的旨意。你看大卫呢，他很清楚听到神的旨意，他顺服在上帝面前，他以一个祷告来回应。所以呢，其实我就很少写下一些祷文，但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祷文可能帮到我们这班为神做事的人，我们怎样去矫正我们的心态。好，第一个祷文，神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要为你做，你自己 fill in the blank， 为你做什么？不过请你提醒我，是你先为我做一件大事，就是耶稣大卫所出的神的儿子为我死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因为你先为我做这件事，所以现在我要为你做一个侍奉，给我有一个尽力的心，不计较要付出多少时间力量资源，因为你先是这样付出。我不知道你啱啱未用，你要 keep 住它。第二个，神啊，现在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要为你做一件事， fill in the blank， 不过请你提醒我，是你先为我做大事，为我死埋葬复活升天，因为你先为我做这些呢，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些了，给我有一个不叫我得荣耀而是你得荣耀的心，不是我得荣耀，是你得荣耀。第三个祷文， 都是一样的，前面神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教会里面为你做这些事，但是请你提醒我，不是我为你做什么，是你先为我做了什么事，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去侍奉，纵然没有人欣赏甚至带来批评，我都满有喜乐平安。为什么能够满有喜乐平安？为什么没有人欣赏，有人批评，没有人欣赏，你都可以啊？因为神仙帮你做了件大事，神仙救了你，你有什么巴闭啫？为他做一些，为神做一些事。有一天上帝在天堂里面多谢你，哇，那一句啊，响过不知人家在这里多谢你几多倍啊！即牧师多谢了你，所以我很少多谢，因为如果我多谢了你，天上就没有了嘛，所以我留下 等上帝多谢你好过我多谢你。我这多谢有什么这么了不起，是不是？但是上帝愿讲声多谢，上帝说我多谢你 Louis， 哇，这句说话传到永远，我多谢你 Lawrence， 哇，传到永远。真牧师那个最多的电邮你 delete 了都没了，是不是？纵然没人欣赏甚至被人批评，我都可以有平安，因为你先为我做大事。还有第四个，同一前面是一样的，是你帮我做了大事，所以我现在为你做一些事，给我侍奉是做在你的身上，你的赞赏可能在天堂我才听到，但是真正听到你的赞赏，所以我要耐心的等候听到你的欣赏。刚才已经讲了，谁个赞赏你？最后前面一样，给我清洁的心，我一个罪人所做的绝对不完美不完善，你叫我知道自己的罪，常常认罪悔改，免得我所做的得罪你得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很多时候会带来了同人的摩擦，有时是对方错，有时是你错，或者两个都错。在这个摩擦里面，我们怎样去到神面前抱一个合乎神的心态，我们先认罪悔改，先搞定自己，先知道自己的不足，以至无论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都肯认我是不行了，上帝你帮我搞定它。刚才引领那首歌里面有一句，他说来寻求你的面，心愿这五个的祷文成为你一个祷告。我再重复一次，我会尽我力，不计较付出多少时间力量资源，因为你是先这样付出，给我一个不叫自己得荣耀叫神得荣耀的心，给我谦卑去侍奉，没人欣赏就算有人批评我都满心喜乐。我等着那天在天上面有永恒的赞赏，不是得到人的赞赏就掂。最后我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需要神不住的提醒，不住的赦免，不住的饶恕，去作成他自己的功。我们低头来祈祷。在这个时候我给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如果刚才有祷文其中一个是你想祷告的，就请你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好像诗歌的我们要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愿我们刚才的祷告蒙主的垂听， 因为不是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大事，是你先为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去侍奉你，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侍奉你，存一个洁净的良心侍奉你，存一个等候主再来在天堂里面得到主赞赏的心，你去侍奉你，用一个清洁的无罪的心来侍奉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